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我是潘玮柏。 我只能躲在暗处静静的聆听你，无法再压抑我的心，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。哦，浓浓浪漫的爱情，蠢蠢欲动的心，才帅一触即发的激情。So can you be my girl？ 打破黑夜的折磨，我的身体无法抗拒这诱惑，我就没深陷迷乱中，但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。哦，想去碰你的心，我无法抗拒。我渴望你的心 ，Baby can you be my mind？ 被迷人的气息。转变我的视线，你是我唯一的眷恋，你是我几个特权面。我想有点口气，好像有点心机，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。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，我也不畏罪，享受片刻的陶醉。嘿，浓浓浪漫的爱情，蠢蠢欲动的心情，爱一触即发的激情。So can you be my girl？ 令人着迷的邂逅，的身体间展开的行动，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，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。想去碰你的心。无法抗拒，我渴望你的心 ，Baby can you be my mind？ 被迷人的气息，我无法抗拒，寻找你的身影，是你不由自主靠近。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抗拒。你想去碰你的心。 上面奔跑，没有。